因本纪第三。因谢母曰简狄，有松氏之女，为帝库次妃。三人行欲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生谢。谢长而左羽治水有功，帝舜乃命谢曰：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，汝为司徒而敬夫五教，五教再宽，封于商，赐姓子氏。谢兴于唐虞大禹之际，功业著于百姓，百姓以平。谢族，子昭明立。昭明族，子相土立。相土族，子昌若立。昌若族，子曹禺立。曹禺族，子明立。明族，子震立。震族，子威立。威族，子鲍丁立。鲍丁族，子鲍乙立。鲍乙族，子鲍丙立。鲍丙族，子主人立。主人族，子主鬼立。主鬼族，子天乙立，是为成汤。成汤，自谢至汤八千，汤始居伯，从先王居，作帝诰。汤征诸侯，葛伯不嗣，汤始伐之。汤曰：禹有言，人是水践行，是民之治否？伊尹曰：明哉，言能听，道乃尽。君国子民，为善者皆在王官，免哉，免哉。汤曰：汝不能敬命，于大伐及之，吾有忧赦。作汤征。伊尹名阿衡，阿衡欲甘汤而无由，乃为有身事应臣，复鼎祖，以滋味睡汤，至于王道。或曰：伊尹处事，汤使人聘迎之，吾反然后肯往从汤。言肃王及九主之事，汤举任以国政。伊尹去汤事下，既仇有下，复归于伯。入自北门，遇女鸠女房，作女鸠女房。汤出，见野张网四面，注曰：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。汤曰：喜，尽之矣。乃去其三面，注曰：欲左左，欲右右，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诸侯闻之，曰：汤得智矣，及禽兽。当世时，夏桀为虐政淫荒，而诸侯昆吾氏为乱，汤乃兴师率诸侯，伊尹从汤。汤自把越以伐昆吾，遂伐桀。汤曰：革汝众庶，来汝悉听朕言。非以小子敢行举乱，有下多罪，余为闻汝众言，下士有罪。余为上帝不敢不正，今下多罪，天命极之。今汝有众，汝曰我君不恤我众，舍我色事而割政，汝其曰有罪，其奈何？夏王率指重力，率夺夏国，有众率待不和，曰：是日何时丧？余与汝皆亡。夏得若兹，今朕必亡，而上及于一人，至天之罚，于其大礼辱。汝无不信，朕不食言，汝不从誓言，余则奴禄汝，吾有忧赦。 以告令师作汤氏。于是汤曰：“吾甚武，号曰武王。”皆拜于有松之虚，皆奔于明条，下师拜祭。汤遂伐三宗，伏爵宝玉，一伯仲伯作典宝。汤既盛夏，欲迁其舍，不可，作下舍，一引报。于是诸侯必服。汤乃见天子位，平定海内。汤归至于太卷陶，中雷作告，即处下命桓伯作汤告。为三月，王自至于东郊，告诸侯群后，无不有功于民，勤力乃事，余乃大伐己辱，无余怨。曰：“古语高尧久劳于外，其有功乎民，民乃有安。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，四渎以修，万民乃有居。后继降波，农植百谷，三公贤有功于民，故后有利。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，帝乃弗与，有状。先王言不可不免。”曰：“不道吾之在国，汝无我愿，以令诸侯。伊尹作贤有义德，就丹作明居。”汤乃改征朔易服色，上白朝会以昼。汤崩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，是为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，崩，立外丙之弟中人，是为帝中人。帝中人即位四年，崩，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。太甲成汤嫡长孙也，是为帝太甲。帝太甲元年，伊尹作一训，作四命，作卒后。帝太甲既立三年，不明暴虐，不遵汤法，乱德，于是伊尹放之于同宫。三年，伊尹设行政当国，以朝诸侯。帝太甲居同宫三年，悔过自责，反善，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受之政。帝太甲修德，诸侯贤归殷，百姓以宁，伊尹加之，乃作太甲训三篇，褒帝太甲，称太宗。太宗崩，子卧丁立。帝卧丁之时，伊尹卒，祭葬伊尹于伯。就丹遂训伊尹氏，作卧丁。卧丁崩，帝太庚立，是为帝太庚。帝太庚崩，子帝小甲立。帝小甲崩，帝雍己立，是为帝雍己。阴道衰，诸侯或不治。帝雍己崩，帝太戊立，是为帝太戊。帝太戊立伊稚为相。伯有降桑谷共生于朝，一目大拱。帝太戊惧，问伊稚。伊稚曰：“臣闻妖不胜德，帝之政岂有缺于？帝其修德。”太戊从之，而降桑哭死而去。帝至赞言于巫咸，巫咸至王家有成，作贤义，作太戊。帝太戊赞伊稚于庙，言服臣，伊稚让，作元命。因复兴，诸侯归之， 故称中宗。中宗崩，子弟中丁立，弟中丁迁于敖，何胆甲居相，足以迁于行。弟中丁崩，弟外人立，是为弟外人，众丁疏缺不惧。弟外人崩，弟何胆甲立，是为弟何胆甲，何胆甲时因复衰。何胆甲崩，子弟足以立，弟足以立因复兴，乌贤任职。足以崩，子弟祖心立，弟祖心崩，弟卧甲立，是为弟卧甲。弟卧甲崩，立卧甲兄祖心之子祖丁，是为弟祖丁。弟祖丁崩，立弟卧甲之子南庚，是为弟南庚。弟南庚崩，立弟祖丁之子杨甲，是为弟杨甲。弟杨甲之时因衰。自中丁以来，废嫡而更立诸弟子，弟子或争相代立，比九世乱，于是诸侯莫朝。帝杨甲崩，帝盘庚立，是为帝盘庚。帝盘庚之时，因以都河北，盘庚渡河南，复居成汤之故居，乃五千，无定处。因民资虚皆怨，不欲喜。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：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，法则可修，舍而弗免，何以成德？乃遂设河南治亳，行汤之政，然后百姓由宁，阴道复兴，诸侯来朝，以其尊成汤之德也。帝盘庚崩，帝小心立，是为帝小心。帝小心立，因复衰。百姓思盘庚，乃作盘庚三篇。帝小心崩，帝小以立，是为帝小以。帝小以崩，子弟五丁立。帝五丁即位，思复兴殷，而未得其所。三年不言，正是决定于冢宰，以观国风。武丁夜梦得圣人，名曰月，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，于是乃使百公迎求之也，得月于复显中。是时月为须弥住于复显，见于武丁，武丁曰：是也。得而与之语，果圣人，举以为相，因国大治，故遂以复显姓之，号曰复月。帝武丁既成汤，明日有非至登顶耳而垢，武丁惧，足己曰：王勿忧，先修正事。足己乃训王曰：为天兼天下决议，将年有勇有不勇，非天邀民终绝其命，民有不若德不听罪，天既复命正绝德，乃曰其奈何？呜呼！王似敬民，枉非天际，常似无礼于气道。武丁修正行德，天下咸欢，阴道复兴。帝武丁崩，子弟祖庚立，足己加武丁之以祥治为德，立其庙为高宗，遂作高宗荣日集训。帝祖庚崩，帝祖甲立，是为帝甲。帝甲淫乱，因复衰。 地甲崩，子弟领新立，地领新崩，地庚丁立，是为地庚丁。地庚丁崩，子弟无以立，因父去伯，徙河北。地无以无道，为偶人，谓之天神，与之伯，令人为行。天神不圣，乃戮辱之，为革囊，成穴，养而射之，命曰射天。吾以列于何位之间，暴雷，吾以震死。子地太丁立，地太丁崩，子地以立，地以立因易衰。地以长子曰微子启，其母见不得嗣，少子心，心母正后，心为嗣。地以崩，子心立，是为地心，天下谓之纣。地纣资辩结集，文见甚敏，才力过人，手革猛兽，智足以具见，言足以是非，谨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生，以为皆出己之下，好酒淫乐，必于妇人，爱妲己，妲己之言是从。于是使诗娟作新吟声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乐。后赋税以食露台之前，而迎巨桥之宿，一收狗马其物，充任公事。一广沙丘苑台，多取野兽飞鸟至其中，漫于鬼神，大聚月戏于沙丘，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其间，为长夜之饮。百姓愿望而诸侯有叛者，于是纣乃重刑辟，有袍革之法，以西伯昌、九侯、恶侯为三公。九侯有好女入之纣，九侯女不喜淫，纣怒杀之，而害九侯。恶侯争之强，辩之极，并辅恶侯。西伯昌闻之，窃叹。重侯虎知之，以告纣。纣求西伯有礼。西伯之臣鸿腰之徒，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。纣乃射西伯。西伯出而献洛溪之地，以请除袍革之刑，纣乃许之，赐公使抚越，使得征伐，为西伯，而用费仲为政。费仲善于好利，因人服亲。纣又用恶来，恶来善毁谗，诸侯以此一书。西伯归，乃因修德行善，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。西伯资大，纣由是稍失权重。王子比干谏，弗听。商容贤者，百姓爱之，纣废之。及西伯伐姬国，灭之。纣之臣祖伊闻之而救周，恐，奔告纣曰：天既弃我因命，假人原归，无感之极，非先王不向我后人，为王一虐用自绝，故天弃我，不有安时，不虞知天性，不敌率典。今我民往不欲丧，曰：天何不降威，大命胡不治，今王其奈何？纣曰：我生不有命在天乎？祖伊反曰：纣不可见矣。西伯既卒，周武王之东伐至蒙津，诸侯叛因惠周者800，诸侯皆曰： 纣可伐矣。武王曰：而未知天命，乃复归。纣欲淫乱不止，微子硕见不听，乃与大师少师谋，遂去。比干曰：为人臣者，不得不以死争，乃抢见纣。纣怒曰：吾闻圣人心有七窍，剖比干，观其心。箕子惧，乃佯狂为奴。纣又求之，因知大师少师，乃持其祭乐器奔周。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，纣亦发兵拒之牧野。甲子日，纣兵败，纣走，入登露台，亦其宝玉衣，复火而死。周武王遂斩纣头，悬之大白旗，杀妲己，是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牧，表商容之驴，封纣子五更禄父，以续殷祀，令修行盘庚之政，殷民大悦。于是周武王为天子，其后世贬帝号，号为王，而封殷后为诸侯，属周。周武王崩，武庚与管叔、蔡叔作乱，成王命周公诛之，而立微子于宋，以续殷后焉。太史公曰：予以宋赐谢之事，自成汤以来，采于叔师，谢为子姓，其后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殷氏、来氏、宋氏、崆峒氏、智氏、北殷氏、穆仪氏。孔子曰：殷禄车为善，而色尚白。